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池小池耳中响着与现实世界同步的音效，而他眼前的空气依旧是浑浊而沉重的。他检查了一下自己的卡仓，那里的卡片都能正常使用。播报声似乎很了解他们的顾忌。 请放心，你们的能力在这里全部能够无障碍的使用，当然你们能力自身的限制也是存在的。 你们想要什么？ 你们是国家的罪人，是企图犯罪者，现在你们是否向往自由的生活，家人的怀抱，舒适的床铺，发挥出你们全部的潜能，争取活下去吧。 活下去？什么意思啊？ 这个游戏关乎你们的生命。如果你们在这个世界中死去，你们现实世界里坐在胶囊里的身体也会彻底死去。 四下里先是沉默，然后被愤怒的呼声取代，有人大声喝骂，有人跑去拆卸胶囊。而面对这一切，播报声毫无反应，冷眼相待。直到众人发狂了五分钟，渐渐安静下来，播报声才再次响起。 除了完成测试外，任何的破坏举动都不能让你们从这个世界中脱离。这个游戏只能在由我们确认获胜者后再行终止。请你们抬手抚摸你们的脖子，上面有一个项圈。放心，这个项圈只会监测你们的生命体征以及为你们定位，它是采用特殊材料制作的，一旦强制拆卸会向内收缩，活活勒死人的，请谨慎使用。你们的右臂上，对，请撸起你们的袖子，有一块表盘可以当作钟表和指南针，它同时也显示着你们详细的各项身体数据，需要时可以随时查看。当然你们也可以按下侧面的按钮，上面会显示出你们实时的买注比例。 有人不可思议地问道， 买注？买什么注？ 抱歉，这是我们的一种对外经营盈利的方式，关押和研究异能者需要大量经费，而有些人又有想观看异能者战斗的需求，所以我们会把你们的游戏过程全程直播，会有人下钱买注，这也是一种创收的方式，希望你们理解。 池小池微微皱眉出声道， 你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播报声一本正经地放着厥词， 出于对异能者人权的考虑，我们必须把这些告知你们，你们是有知情权的，而且请你们多多关注这个游戏的赔率，可以开发出各种很有意思的玩法，对你们自己也有益处。 有人已经濒临崩溃， 你们这是要对我们公开处决？你把我们当做什么？游戏的深处吗？ 播报声冷酷道， 可以这样理解，异能者本来就是这个世界的意外，我们处理掉的是无能的，只能造成一些小型社会动乱和麻烦的异能者，留下的是渴望自由又有能力的异能者，我们会对后者进行第三阶段的教育和试验，并签订契约为机构和社会所用，这就是异能者淘汰精简计划。 经此一役，你们会更明白自由的价值。 播报声收敛了一下声音中的冷意，又含上了彬彬有礼的笑意。 最后只有三个存活名额，到时候如果超出三人存活，所有人会被统一注射毒药，请大家为了自由而战斗吧。 播报声方才停止，与池小池同乘一车最早下车的脏辫男就猛然用石头划破了自己的食指手指。他用手撑枪对着那坏脾气的姑娘叶欢颤声啪了一声，下一秒叶欢的头被一粒凝固了的高速射来的血珠爆成了烂西瓜。脏辫男大喘一口气，不等其他人回过神来就拔足往荒原一角奔去。瞬间所有人呈鸟兽状散开，都开始防备身侧的陌生人。魏十六下意识地去抓那个离他最近看起来最弱的小眼镜。 哎，你往旁边烧。 却被他抓了个空。他回头去看，看到白安逸竟是不知何时没了踪影。魏十六玩味地吹了声口哨，也不耽搁时间，掉头往一个方向跑去，不肯再留在这个随时会沦为修罗地狱的地方。他边跑边想，白安逸的异能是瞬移吗？此时此刻，池小池正深一脚浅一脚奔跑在一片距起始点东南50公里的森林之内。名称：移动卡终极。持续时间：即用性。剑术：一。品质：中等。类型：一次性使用品。所需兑换点：10回忆值。介绍：新鲜水牛奶酿造的顺德椰子双皮奶，只有向东南走50公里才吃得到。看来009在写这份文案的时候，可能正在顺德附近带其他的系统做任务，没能吃到当地著名的双皮奶，因此念念不忘。在脏辫男划破自己的手指时，池小池就动用了一张早就攥在手心的瞬移卡，从卡车处转移到了这里。充满血腥味的热气如有实质，在他肺里涌动，活像是进了水。被束缚衣捆绑时，他对白安逸这个垃圾技能的体会还不很深刻，但是跑动起来，他只觉得自己在游泳池里跑步，身上沉重，手脚阻滞，简直像是背了几十个沙包跑路。看池小池跑得哼哧带喘，楼影也是心疼，想说点什么让他宽心。是骂那个焦青光呢，还是骂在背后主导了这一切的监察机构，还是把他传送到这个糟糕世界线的主神呢？楼影正在绞尽脑汁想一个合适的表达方式时，就听到池小池简单粗暴的开骂： 操，一群钢铁孤儿。 楼影觉得自己再骂什么也很难超越这一句的精准，于是选择闭口不言，只一心替他调节呼吸。然而原主的异能影响力实在太过强大，短时间内根本就无法解析和操纵，因此楼影也无法帮到他。而原主又是一个资深科技死宅，体能实在是有限，因此跑了没多久，池小池便在一处小潭边站定伏羲喘息。楼影没有问池小池为什么要跑到这么一个地方，池小池也没有说，两人咽下了没有说出口的话。 我会来找你， 只跑了一会儿，池小池的衣服就汗透了，他将连体裤上半身脱了下来，用袖子在腰间打了个结，又查看起右腕上的表盘来。喘了这么一会儿，他的心跳还是在120，眼前一阵一阵发黑。池小池梳理了一下思路，这个世界的难度在于他现在被困在一个无法突破的地方，压根就没法和那个渣男任务对象打上照面。想要回忆值，他只能想办法做那三个胜者之一。目前池小池还没有什么头绪，因此他打算看一下赔率冷静一下。不出所料，点开的屏幕上 他的赔率目前排名是倒数第二，只在一个18岁的女孩之上。赔率大盘旁居然还有一个小型的实时聊天屏，有不同的语言在上五颜六色的迅速滚动。 开始了，刺激！这次比上次有意思多了，直接开杀呀！ 哎呦，上次磨磨唧唧的，喊了一堆爱与和平的口号，顶个卵用啊！最后还不是表面上客客气气，暗地里下手？ 那个女人死了？ 死了，没看到赔率数据已经清零了吗？哎呀，可惜，挺漂亮的一个女的，脾气还棒，我喜欢。 哟，17号追上了21号啊？ 操，哪个区域？哪个区域？ 自己不会看啊？ C1 区。 看来在这些偏激的反异能者看客们眼里，他们只是游戏角色和一堆数字代码，根本不配称为生命。